这是黄馨玉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《论语》孔夫子，学而第一。第一章，子曰：“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？人不知而不愠，不亦君子乎？”第二章，有子曰：“其为人也孝悌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；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，谓之有也。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与？”第三章，子曰：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。”第四章，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不习乎？”第五章，子曰：“导千乘之国，近士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。”第六章，子曰：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悌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，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。”第七章，子夏曰：“贤贤易色，事父母能竭其力，事君能治其身，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，虽曰未学，吾必谓之学矣。”第八章，子曰：“君子不重则不威，学则不固，主忠信，吾有不如己者，过则勿惮改。”第九章，曾子曰：“慎终追远，明德归后矣。”第十章，子禽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至于是邦也，必闻其政，求之于，亦与之于。”子贡曰：“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，夫子之求之也，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于？”第十一章，子曰：“父在，观其志；父莫，观其性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，可谓孝矣。”第十二章，有子曰：“礼之用，何为贵？先王之道，斯为美。小大由之，有所不行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礼节之，亦不可行也。”第十三章，有子曰：“信尽于义，言可复也；恭尽于礼，愿耻辱也。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”第十四章，子曰：“君子食无求饱，居无求安，敏于事而慎于言，就有道而正焉，可谓好学也已。”第十五章，子贡曰：“贫而无谄，富而无骄，何如？”子曰：“可也，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。”子贡曰：“诗云：‘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，其斯之谓与？’”子曰：“似也，始可欲言诗已矣，告诸往而知来者。”第十六章，子曰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《论语》学而第一，完。